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回顾经典情歌，在众多好听的经典情歌当中，有很多来自于一些著名的组合或者乐队，虽然他们当中有不少已经解散，团队成员也有了各自新的发展，但是作为组合曾经留下的那些经典旋律依旧留在许多歌迷心中。今天我们就来回味那些来自男子组合演唱的经典情歌。说到组合或者乐队，最深入人心的应该是 Beyond 乐队了。它是一支来自于中国香港的著名摇滚乐队，也是华人地区殿堂级乐队之一。 Beyond 乐队成立于1983年，队名的中文意思是超越，而喜欢你是 Beyond 的一首代表性音乐作品，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 Beyond 1988年9月6号发行的专辑《秘密警察》中。1988年，《喜欢你》进入电台排行榜10周，最高排位第二名，被评为电台播放率最高的歌曲之一，传唱至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 Beyond 的《喜欢你》。 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同样是来自香港的乐队组合，比 Beyond 乐队晚成立两年的草蜢乐队成立于1985年，由蔡一智、蔡一杰、苏志威三人组成，因为三人的姓氏部首都是草字头而得名草蜢。1988年发行首张粤语同名专辑《草蜢》，之后相继推出《宝贝对不起》《失恋阵线联盟》等歌曲。1990年至1995年，草蜢连续6年夺得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组合金奖。2000年后，三人各自发展，但是并没有解散。2010年，草蜢举办成立25周年纪念演唱会，他们的那首《失恋阵线联盟》因为电视剧《家有仙妻》的热播，被大家广泛传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失恋阵线联盟》。除了香港乐队组合外，1995年在台湾光良和品冠成立了无印良品男子组合，他们的作品有《掌心》《想见你》《三人行》《胡思乱想》等专辑以及若干精选集。无印良品的歌可以说陪伴了许多人春天般纯净浪漫的年少时光。虽然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解散了，但是单飞后的两人在歌坛上都各有建树。纯净般的嗓音，想见你这首歌也表达了爱人间甜蜜的思念之情。 街上有人拥抱，我听得到，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 藏着你的味道。想见你，没有你，城市再喧也没意义，热闹的全都是你的幻影。想见你，心太急，狂奔拥挤的人群里，多希望下一秒就见到你。你看得到给我拥抱，微风轻轻飘，寂寞在笑声里默默喧闹，只有我知道不需要再寻找谁的依靠。想见你，没有你，每天生活只剩呼吸，闭上眼 台湾的男子组合有很多，还有一个是因为电视剧《流星花园》而风靡一时的 F4 组合，言承旭、朱孝天、周渝民和吴建豪组成的四人团体，2001年发行了首张专辑《流星雨》。2013年2月 F4 重聚于江苏卫视春晚，也引发80-90后集体回忆。接下来就让这首《流星雨》把我们一同拉回到2001年那个难忘的夏天吧。 肩膀，在我肩，让你相信我的爱。 太多，心丢给我保护，疲倦的烟火我会替你都赶走，灿烂的言语只能点缀感情，如果我沉默因为我真的爱你，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一路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香港和台湾地区外，1998年内地男子演唱组合羽泉与大家见面了，陈羽凡、胡海泉签约滚石唱片，宣告羽泉正式成立。1999年羽泉推出首张创作专辑《最美》，销量突破百万。2013年4月12号，羽泉在湖南卫视主办的《我是歌手》节目中获得冠军，至今他们已经出道快20年了，发行了11张原创专辑，总销量超过1200万张。最美这首经典的情歌也作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在这儿祝愿大家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人美心情美。 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得那次约会，那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送你的十二朵玫瑰，是否还留有爱的香味？ 你的美我生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春节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给听众朋友们拜大年啦！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利，大吉大利！ 新年快乐！我是华晨宇，新春大吉，给所有听众拜年啦！祝你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健健康康。 吉祥如意，新春快乐！大家好，我是郭采洁，祝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心想事成。 新春快乐！大家好，我是张靓颖，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新年快乐！我是张杰，新春大吉，给听众们拜年了，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顺利。 吉祥如意，新春快乐！大家好，我是李易峰，祝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红红火火，心想事成。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哦，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以阴为主，气温低迷，风不大，空气湿度增加，夜间有轻雾天气，路面有些湿滑，驾车出行请注意减速慢行。天气比较阴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过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艺演出方面，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活动面向全球广泛展开。本次歌曲征集活动的征集作品应突出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颂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歌唱迈进新征程的新北京，以丰富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表达，尽情抒发对新时代新北京的满怀豪情和真切感悟。相关信息请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或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查看。今天开始的21号，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凯尔特传说》与观众见面了。从2002年开始，《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就开始世界巡回演出，目前已经风靡全球。拥有100%的现场乐队演奏，经典爱尔兰歌舞，让观众对神奇美丽的爱尔兰充满向往。别样的文化，传奇的土地，悠扬的乐声，曼妙的氛围，让人陶醉。日前，北京人艺公布了2018年全年的演出剧目，37部剧既有人艺传统剧目继续和观众见面，也有新排剧目首次亮相，更有一批世界优秀剧目走进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春节档安排了近两年广受好评的京味新作《玩家》陪大家过年。这段发生在老北京古玩行的故事，不仅充满了浓郁的京味语言和生活趣味，更让辨真伪识人心的主题深入人心。春节之后，去年新排演的由唐越导演、王班主演的《关汉卿》再度上演，带观众回到元大都，探寻早已失传的元曲杂剧，对话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名人。而2018年最后一部作品是原创新戏，而且将是一部北京题材的作品，来压轴2018年全年演出。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儿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回顾经典情歌，在众多好听的经典情歌中，有很多来自一些著名的组合，虽然他们当中有的已经解散，团队成员也有了各自新的发展，但是作为组合曾经留下的那些经典旋律依旧留在许多歌迷心中。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那些来自女子组合演唱的经典情歌。和男子组合相比，华语乐坛的女子组合好像知名的并不多，成绩最突出的应该是同年出道的两个女子团体，一个是香港的女子双人合唱组合 Twins， 一个是中国台湾女子流行演唱组合 SHE。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希望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养在我心那一季星光，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经典情歌，开上去听到王力宏 Selina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多少人面对自己喜欢的身边人都会想起这首歌曲，或者想起一首能够代表你们两个人感情的歌，它一定是浪漫的、律动的、幸福的。继续听到周杰伦《简单爱》，我是思萌，感谢你在听我。 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做。我想大声宣布。 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特别是在冬天更要互相取暖。周杰伦简单爱，他让我们想起那些午后漫不经心的散步、篮球，还有一起吃火锅的浪漫。经典情歌，只对你有感觉。 勾结的眼神，心相爱几人，光是猜测我是不忍，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我搞错眼神，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每一句话都是我想对你说的，只对你有感觉。在我们记忆当中，应该是飞轮海和田馥甄的声音。当然在这里我们刚刚听到的林俊杰用他最擅长的作曲功力改编成了一个摇滚浪漫版本，当然了也更有一种男生的直白与感动。而这样的歌在90年代则会显得更加的真诚。等你爱我， 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 想到的都是李亚鹏拿着手机给徐静蕾听海的画面，虽然之后有很多翻唱，甚至在重拍电影的时候陈奕迅也唱过一版，但是我们都还是喜欢第一版，对吗？喜欢陈明的这一版，喜欢那个年代的青春芳华，喜欢从那个时候开始牵手相伴的人。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我只在乎你，那么多翻唱偏偏喜欢刘惜君的声音，这个版本来自刘惜君，她就像是年轻的邓丽君，年轻的我们带着一点点的稚气，但是声音当中更多的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期待，而这种年轻的气息仿佛永远都不会消失。那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这些经典情歌当中，一起来听到邓丽君甜蜜蜜。 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继续漂洋过海的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过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开心麻花第四部《理查的姑妈》近日曝光首款海报，并宣布定档9月30号，由原话剧导演吴玉汉担任电影导演，同样是导演的电影处女作。影片由原话剧男一号黄才伦与大家熟悉的艾伦、宋阳等人主演，扎实的话剧基础、新导演新主演的模式已经成为开心麻花的特色。在今年华语片缺席主竞赛的柏林电影节上，《柔情史》成为中国记者最关注的电影之一。该片入围的是全景单元，监制是长江图导演杨超，导演兼女主角是独立女导演杨明明，另一位女主角是知名女制片人奈安，而男一号的饰演者则是张献民。这样一群独立电影的幕后大咖走到台前，讲述母女之间的感情故事。春晚看不到董卿，原来她来到了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的舞台。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今晚在央视一套科教频道播出。第三季在去年热门的飞花令基础上新增了诗词接龙和超级飞花令，今年还从全国超10万位报名者中挑选出100多位诗词达人，选手被分成五大阵营，不同年龄段的选手都有充分展示的空间，节目的竞赛感更强。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的《爱在人间》大型公益演出于2018年1月18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阎维文、刘沁、余文华等人奉献精彩节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童声合唱团首次亮相，演唱晚会主题歌《爱的人间》。这台时长85分钟的晚会将于2月18号上午10点半在北京卫视播出。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张韵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荆棘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 尝一口

新春快乐，新春快乐，给您拜年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我们的欧美流行音乐单元。刚刚我们的开场歌曲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带给我们的 Crying in the Club， 在 Club 当中哭泣，哭泣是为了什么呢？很多人会说喜极而泣，没错，在春节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大 Club 当中，我们应该为自己来年的一些可能会发生的好事而欢喜庆祝一下吧。但是如果你心中还没有来年的计划的话，应该给自己赶紧做一下盘算了，到底应该有多长时间呢？ How long？来自于 Charlie Puth 将会给你答案。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Bu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I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Just for sure.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ly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save your apologies. Baby, I just gotta know. How long has this been going on? Charlie Puth 这样一首歌曲 How Long， 毫无疑问你可以听到那种无痕转换的真假音的感觉，一定不要错过这样一首歌曲。而且有人会说这样一首 How Long 是 Attention 的后续，所以 Charlie Puth 不仅颜值高而且唱功了得。而另外一位来自英国的唱功了得的歌手叫做 Dua Lipa， 他呢也是一位阿尔巴尼亚裔的95后，颜值、身材、声音、才华、台风俱佳的歌手，曾经在去年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上还有幸碰到了 Dua Lipa 本人。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继续跟朋友分享他的一首代表作 New Rules 送给大家。 Talking in my sleep at night, making myself crazy. Out of my mind, out of my mind. Wrote it down and read it out, hoping it would save m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 don't let him in, you'll have to 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Pushing forwards, but he keeps pulling me backwards. No way to turn, no way, no way to turn. No. Now I'm standing back from it. I finally see the pattern. I never loved him. He doesn't love me, so I tell myself, I tell myself, I do, I do, I do. One, don't pick up the phone. You know he's only calling cause he's drunk and alone. Two.Kick him out again. Three, don't be his friend. You know you're gonna wake up in his bed in the morning. And if you're under him, you ain't getting over him. I got no rules, I count him. 年纪轻轻就如此才华，真心了得。而下面一位是 One Direction 的原团长 Louis Tomlinson。 渐渐呢，这个 One Direction 的 Louis Tomlinson 呢留起了胡子啊，眼角的皱纹呢也稍微的多了起来，也从一个天天以恶作剧为乐的大男孩变成了沉稳的孩子他爸。那不变的是清澈明亮的蓝色双眸跟独特的嗓音，等到你和其他三个人在台上大笑那一天，将会是完美呈现的团聚之日。Troye Sivan， 他这样的一副细腻磁性，可以说是具有魔性的嗓音，配上小马丁风格的电音呢，真的是满足了大家无限的期待感。仿佛呢，在冬天里边，你可以喝到一种夏日常喝的柠檬茶一样的激爽的感觉。Martin Garrix featuring Troye Sivan， 其实呢，光冲这二人这两张美颜，这样一首歌就已经能够值得去循环一下了。There for you。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Troye Sivan 戳爷这两天还有新的歌曲送出哦， My My My， 我们也会以后跟各位慢慢分享他们的新歌曲。 There for you 送给大家。 I woke up pissed off today And 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 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ies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fall down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Last year took a toll on meMade it with you next to me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 I hope you're waiting at the end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fall down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oy, I'm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Wanna go with you for nothing I'm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There was a time that I was so blue What I got to do to show you I'm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Said I'm running just to keep my hands on you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有人说呢 Selena Gomez 跟 Bieber 分手之后呢从曲风啊唱功啊还有穿搭啊都是提升的不是一星半点但是这不是跟 Justin Bieber 又回到从前了嘛是吧我们祝福他们不过不得不提的是 Selena Gomez 跟 Marshmallow 他的合作更展现出了一种非凡的实力所在回到唱功这样的一个本质来说的话呢 Selena Gomez 还是更加会胜上一筹的一起来听 Vols 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春节特别节目欧美流行音乐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也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了解更多欧美音乐内容同样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祝您新春快乐我们再会 A heavy blue Want to love And want to lose Sweet divine The heavy truth What do I want Don't make me choose I wanna feel the way That we did last summer night Drunk on a feeling Alone with the stars And the sky I've been running through the jungle I've been running with the wolves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以阴为主，气温低迷，风不大，空气湿度增加，夜间有轻雾天气，路面有些湿滑，驾车出行请注意减速慢行。天气比较阴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过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庙会游园方面的消息。琉璃厂的厂甸庙会昨天开门迎客，同时迎来自己的百岁生日。今年厂甸庙会以古籍书画、文房四宝为特色的文化体验活动和店面经营为主要内容，不再设立各类流动摊贩及小吃摊位。厂甸庙会主会场共设置了玩转厂甸、老北京传统活动、厂甸庙会回顾展、专家带您逛庙会、全家福合影留念、游街花卉等6个板块的文化活动。由于昨天游客流量超出预期，主办方提示市民可合理安排逛厂甸庙会的时间，错峰逛庙会。昨天地坛庙会接待游人量达到20.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根据天气预报，春节期间天气持续良好，初二到初四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是庙会游览高峰时段，请游客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前往。景山公园关帝文化展、紫竹院公园迎新春民族传统艺术邀请展、北海公园石雕石刻展、玉渊潭公园白瓷雕塑艺术精品展等都在春节期间拉开帷幕。依照往年的数据分析，今年市属公园及园博馆的游客量预计达到180万人次，接待高峰将出现在大年初三到初五，入园高峰集中在10点到15点。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974 Live Show， 19点春节特别节目，20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Stay. And always you're finding you won't forget. But for now, kiss me softly before I say. Now sing it out. Beautiful. You don't want to hear this, but I'm always on the move, yeah. And don't be a fool, darling, and say that you love me, girl, 'cause you'll find a man who'll stand by your side and will be there for you. And just know that I doof your day, but I know that you're hurt. We keep on doing this now, so I'm sorry to end it, but I know that it's for the best. Now sing it out.You don't want to hear this, but I'm always on the move, yeah. And don't be a fool, nah, nah. And say that you love me, girl, 'cause you'll find a man who'll stand by your side and will be there for you. No, no, no. No, I don't think you'll ever understand. Oh, wait, okay. I don't think you'll ever understand.You don't wanna hear this, but darling, don't be a fool, no, no. I don't think you'll ever understand, no, no, no, no, no, yeah. I don't think you'll ever understand, yeah. I know that you don't wanna hear this, so darling, don't be a fool. And don't be a fool. Wait on me, darling.Know that you don't want to hear this, so baby, don't be a fool. No, don't be a fool, yeah. And say that you love me, girl, 'cause you'll find a man who'll stand by your side and will be there for you. No, no, no, no. I don't think you'll ever understand, baby. 新春愉快，各位好，这里是北京电台新春特别节目，我们的国外流行音乐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热情的收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多伦多的歌手 Drake Passion Fruit， 能够让我们发现更加完美的节奏和更加带有诱惑感的音乐。 Cleansing my soul of addiction for now, 'cause I'm falling apart. Yeah, tension between us just like picket fences.

your party.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had to trash the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精神旺，祝您新春快乐，心想事成。各位好，这里是我们的北京电台新春特别节目外国流行音乐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热情的光临啦。那刚刚的开场音乐来自于 Charlie XCX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Boys。 话说这样一首歌其实有个中文版，也是 Charlie 本人演唱的中文版本，他苦学中文半年多呀，然后呢就唱了这样的一首歌，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听他的原版的 Boys。不得不说啊，这个 Charlie XCX 本人1992年出生在英国的剑桥，是一位创作型女歌手。这首歌曲 Boys 内容呢是微微摇晃慢慢发酵的少女情怀，而一个芭比作为封面和粉红泡泡的年度 MV 也都是神来之笔啊。下面来听今天第二首歌曲，来自于 Sheeran 当时暌违三年之后的回归的第一首歌 Castle on the Hill。 那他当时也写过这样一段话，叫做我更多看到这个世界通过屏幕但不是我的眼睛，我想去看看那些我错过的世界。而听到这样一首歌，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他去了一个山顶的城堡，跟老友相依而坐，看夕阳慢慢落下，脑子当中浮现的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和这种温情的旋律。感谢 Ed Sheeran 的回来，给乐坛带来温暖。 Castle on the Hill 一起来听。 When I was 6 years old broke my leg, and I was running from my brother and his friends, and tasted the sweet perfume of the mountain grass I rolled down.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I found my heart broken here, made friends and lost through the years, and I've not seen the boring fields in so long. I know I've grown, but I can't wait to go home. I'm on my way, driving at 19 down those country lanes, singing to time.Old and smoking and rolled cigarettes, running from the law through the backfields and getting drunk with my friends. Had my first kiss on a Friday night,

从抒情的开口脆到后面的情感大爆发，作为团里面的高音嘶吼担当啊，卷卷的假音实在太好听了。五分多钟的歌呢，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第二遍的副歌就会已经跟唱起来了，非常的洗脑。作为 Harry Styles 他的第一首 solo 单曲太完美了，整个团里边的几首 solo 风格都非常的棒，而下面就等着 Lim 了。 Sign of the Times，继续来听另外一位非常男人的音乐 Wrecking Ball Man 带给我们的 Skin， 用他的方式去阐述对爱恋的追思。 When I heard that sound When the walls came down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When my skin grows old When my breath runs cold 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About you Seconds from my heart But put it from the door Helpless I surrender Shackled by your love Holding me like this Poison on your lips Only when it's over The silence hits so hard Caus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When I heard that sound And the walls came down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When my skin grows old When my breath runs cold 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When I run outLove, it was almost We bleed ourselves in vain How tragic is this game Turn around, I'm holding on To someone but the love's gone Carrying the load With wings that feel like stone Knowing that we nearly fell So far now it's hard to tellYeah, we came so clos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When I heard that sound And the walls came down I was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When my skin grows old When my breath runs cold 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reached out for your hand when the walls were caving in but I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we can try all over again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It was almost love 2017年最爆炸的合作之一应该就是 The Chainsmokers 和 Coldplay 这样一首歌曲了。既有 The Chainsmokers 他们的电音节奏，又有 Coldplay 的独特的治愈风格，刚刚发行呢就已经在全英音乐奖当中是现场表演。这样一首歌叫做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一起来听吧。

风不大，空气湿度增加，夜间有轻雾天气，路面有些湿滑，驾车出行请注意减速慢行。天气比较阴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过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生活服务类消息。今年春节是新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实施的第一个春节，也就是限改禁的第一年。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除夕当天北京全市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伤7人，同比下降42%，火情12起，同比下降52%。五环路内零伤情零火情，五环路外燃放烟花爆竹明显减少。在与上一年相似的大气扩散条件下，北京 PM2.5 浓度显著降低，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1微克，上一年是每立方米426微克，降幅52.8%。也请大家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燃放烟花爆竹。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快速入园，节日期间市公园管理中心将全面开通入园门票和全程联票、优惠套票、电子票的网络预约平台，建议市民通过畅游公园平台提前购买网络电子票，轻松刷码入园。购买或预约成功的游客入园游览时，可凭当日电子票到园内指定文创商店购买颐和园皇家年货、天坛公园天子礼物等文创产品，享受85折优惠。已经连续3年的支付宝集五福活动，今年把总奖金额度提高到了5亿元。截止到除夕开奖前，共有约2.51亿人集齐了五福，比去年的1.68亿人增加了近1亿。根据网友发布的截图来看，大部分人分到的红包在2块钱左右，也有人分得最高666元的红包。很多用户表示不在乎钱多钱少，就是图个吉利。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Was nice, the party was pumping. And everybody having a ball. Until the fellas started in calling. And the girls respond to the call. Liverpool would shout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I see the dancing. Get back, Gruffy, bash Gruffy. Get back, you flea infested mongrel. Gotta tell myself I'm a no get angry. To where the girls calling them K9. Hey! But they tell me, hey man, start up the party. You put a woman in front and a man behind. I hear a woman shout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Say, my doggy is nothing if he don't have. Bash coffee, get back, you play, invest in mongrel. Well, if I am a dog, the party is on. I gotta get my groove on, got my mind, I'm gone. Do you see the race coming from my eye? Walking to the place, the Digimon is breaking them down. Me and my white socks, short, feeling gassy, color. Any color but you, I think I knew, that's why they call me Pitbull. Cause I'm the man of the land, when they see me, they say, ooh.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Who let the dogs out? 来自于 Baha Man, Who Let the Dogs Out? 谁把狗又放出来了？狗年大吉，先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大吉大利，狗年旺旺旺新春！欢迎各位继续来到2018年新春特别节目欧美流行音乐单元，我是你的 DJ 郭鹏。过年了要对自己好一点，接下来来听到的是打破了 X Factor 历史，夺下了首个组合冠军的90后女团 Little Mix 为你送出的全新的黑魔法 Black Magic， 就在欧美流行音乐单元。 Yeah. Magic 是英国女子组合 Little Mix 的一首歌曲，作为新单收入到他们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 Get the Weird。 Little Mix 是 X Factor 选秀节目史上第一个夺冠的团体，他们的风格活泼多样，多以流行音乐的 EDM 为主，风格是超级动感啊。接下来继续听歌，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The 1975 带来的 The Sound。1975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The Sound。 当然如果你有关注到英国单曲榜或者是英国本土的音乐人，应该会发现没有经常霸剧榜单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更不用说摆资历啦、耍大牌啦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我们知道呢，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音乐市场，他们所尊敬的是音乐本身，所以他们会花大力起来推崇新人，所以榜单当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如果这位歌手你没有听说过的话也没有关系，慢慢的去听一下他的歌曲，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欢乐。好了，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在春节了要对自己好一点，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来自 Jessie Blin。 You're smiling on my face, the paper over me, but wounds heal when tears dry and cracks they don't show, so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no. Let's go back to simplicity. I feel like I've been missing it, was not who I'm supposed to be. I felt this darkness holding me. We all get there eventually. I never knew where I belong, but I was right.

kind of让云浮萍走，写下了曾经存在的快乐，听云落日的途径回歌，难舍很久不再 去霸州。